好，各位好，又到啪啪啪 啪啪 嘅时间啦， 啪啪啪， 系啦，咁我哋咧今集咧开始转型，就会讲多啲电影啦、影评啦咁样咁嘅内容，同埋咧我哋会暂时就冇咗呢个吉祥物嘅，系啦，咁啊我哋尝试下可能再加多啲新元素落去啦，咁大家拭目以待睇一睇，我哋睇下点样转型啦，咁样好，我哋今集就讲下呢、這个 不如讲下你系边位先啦，我哋先全身嚟介绍下自己先啦， 我咧就叫 Elvin， 系啦，呢位。 系啦，我就阿凡，系啦， 系我系阿 Ken， 吓 阿 Ken 系 系啦， 佢系叫阿 Ken 嘅。 哦，好啦 ，OK。 咁阿伟佢要叫自己做阿 Ken， 咁我哋都系叫翻阿伟啦，咁样 系啊， 中意啦，你中意啦。 不如，因为我觉得第一集嗰阵，我哋用少少时间啦，咁样，我哋唔嘥时间唔雅嘅。咁阿虎，不如你又讲下， 因为我喺虽然佢叫 Albert， 但我哋都系叫翻阿虎。 因为呢个节目如果继续咁混落去，都要大家知道，咁你哋系边位啊？点解会搞呢个节目噶嘛？咁阿虎，你又讲下。 好啊。 作为主持，其实我哋主力。啪啪啪嘅主将就阿虎啦，咁啊系啦，虎 咁 讲 下，系啦，咁我哋咧就系一班制作人啦，咁啊我哋平时咧就会系做一啲影视嘅制作嘅，系啦，咁阿凡咧就系呢个导演同埋编剧，咁我咧以前咧亦都系编剧，就同佢咧系合作过。咁 我係佢哋嗰啲係佢哋嘅 assistant 嘅 assistant 嘅助理嘅助理 嘅助理。我哋嘅節目呢鍾意有啲擦鞋嘅。 係啦好擦鞋啦係 ,ok, 好。 但呢啲 pose 真係好重要㗎。係 啦你可以下巴之中下巴。 咁同大家观众讲返啦，咁其实 正经啲啦，而家。 我哋呢一班真係一班新嘅电影嘅工作者啦，其实唔係咩大师唔係成。咁记得。啊，唔讲啦，唔讲 年龄， 系唔讲住，系啦。总之就多指教。咁我哋其实咧就谂住咧喺呢个层面揾一个好贴地嘅方法咧去讲下电影嘅咁样。咁啪啪啪，其实咧就我初来以为系一个色情嘅节目啦，咁样。咁点知原来唔系。咁但系我觉得啪啪啪其实都仲可以讲，除咗拍片之外啊，可以讲下拍档啊、拍拖啊咁嘅嘢。其实呢啲嘢都关乎我哋啲新一代电影人里面嘅其他嘢。 点解要啪啪啪呢？因为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哋拍嘢，所以拍咧好重要嘅，所以说三遍。 好啦 ，OK。 咁但系我想讲嘅系乜？你哋有谂过即系一世都系拍嘢终身职业咧？其实你靠拍嘢搵钱嘅咧？ 唔系啊， 系咯， 从来都系 你咪靠拍嘢， 暂时系，但系真系冇呢个点讲啊，好稳定，真系冇呢个稳定嘅因素喺里面。 咁所以我就觉得咧，拍其实咧就系有好多嘅层面啦，好多嘅层次嘅，就例如我哋见到啲好嘅嘢。哇！我哋要拍奖吓，我哋为一啲好嘅电影啊，一啲好嘅作品拍奖。咁亦都有啲，如果有啲唔好嘅咧，我哋就 斗爆 拍扁佢，系啦，即系个意思系咁样，即系我哋从呢个层面。咁我哋之后会唔会请一啲更加正经啊，或者系更加可靠嘅嘉宾 我哋唔正咩？我哋可靠。 其实 你明白我的意思啦，咁样。 O、 okay、K， 其实我哋可以好正经嘅， 系 好。咁阿虎，我哋今日第一集。是不是第一集？不是第几啊？我哋已经去到。 我哋去到第八集噶啦。 第八集哇！ 不过隔转型系第一集。 我哋重启啊！其实我哋整个将整个系列再重启。 之前冇咩？之前冇咩？ 之前系讲咗好多一啲真系拍片嘅 skill 啦，同埋一啲嘅行内拍片嘅嘢嘅。 算吧啦，好明显就系只系你揾啲自己朋友出嚟吓嘅啦， 系啦，好朋友。 跟住所以咧，我哋继续会做呢件事嘅。其实 冇问题，其实我觉得完全唔系问题。不过我哋想讲翻多啲电影咁解啫。而家就 哦系啊，咁啊，不如问下两位最近睇紧咩戏啦？ 你讲先。 我最近其实即系都睇过好多戏。咁啊，港产片啦，我哋主要都系讲港产片啦。 好啊， 咁啊，港产片咁过去咧， 冇有咪嚟嘅啫。 咁啊，过去咧，咁啊，不如讲下金像奖啦。咁啊， 唔系我问你睇过咩戏啊？ 睇啊，近排啊，睇咗 最近 就睇咗《一念无名》。 对上。 最上就 要諗喂要諗 喂嗱 直嚼点咪唔好整下点咪系啦 最上就睇 又睇好多戏嘅喂 睇咗好多啊睇 一念无名同一念无名 一个礼拜睇咗几套 一个礼拜睇几套但系咧唔系全部都系港产片系啦所以我就要慢慢讲下 哇 系啦 好咁阿虎你又睇咗咩戏咧 我睇咗《危城》啦。我睇咗 《危城》系几多月嘅电影啊？我想问你喺影院度睇啊？ 呢个系 咁即系我寻日喺 YouTube 度睇翻唐伯虎点秋香又计啊？ 唔系。 入戏院睇嘅电影最近系边套呢？ 最近就系呢个美女野兽系西片，唔系港产。 冇事冇事冇事，都系支持香港电影业嘅，因为 支持香港戏 院业线啦， 因为 院线啦， 冇错。咁始终即系而家港产片嘅数量咧系下降咗好多嘅咁样。咁点解咁讲咧？咁作为即系我哋电影界咁，我哋想知道，亦都了解一下原来自己仲话拍片啊，又话剩嘅人原来都唔睇戏嘅咁样。 哇！ 咁讲得卵咩？ 阵间慢慢讲，阵间慢慢讲。 嗱，咁我哋讲下啦，即系特别，即系我个嗰个岗位或者我个身份啦，即系我系一位新晋导演啦。咁嚟紧咧，上一集都有噶啦，我已经呢度不断去推介自己嘅作品噶啦。 冇错。 咁我哋一阵又喺后边再睇下呢、這个我嚟紧嘅。 作品 啦，西方极乐之 太爆 太爆太子 太 爆太爆太子太空梭，系好嘢！ 你而家知道嗱，大家观众你而家知道 咪嚟嘅啫，咪嚟嘅啫，咪嚟嘅啫，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同埋咧，仲有另外一套有份参与嘅咧，就系呢个今晚打丧尸，系啦。咁咧亦都会喺后面出现。 啊，要打嘅，要打嘅， 支咪系啦，永远攞唔住。嗱，好咁作为新晋导演，我又想讲下，即系呢一期，我谂大家即系嗱，你睇一年无名，你睇咗咩啊？ 我未睇，打啦， 算啦，算啦，即系都好多人睇咗，已经过咗成千万咁啊，即系好多人喺话题里面啦。咁我就觉得咧，不如今日咧，我哋唔好讲一年无名，系因为咧已经太 多。你有冇睇过先？ 我睇咗，一年无名其实就喺过去嘅金像奖里面攞咗呢个最佳新晋导演，系啦。仲有奖，同埋 仲有好多嘅提名 啊， 系啦， 哇， 好重 咁打落去啊，真系我忍手啊，真系啪，好啦，咁不如我哋讲下咧， 得过忍手，我哋唔切入呢个啪嘅主题先， 讲正题啦， 好嚟啦， 新晋导演系今年嘅新晋导演，好啦，大家知唔知道今年嘅金像奖新晋导演有几多入边几位咧？ 有五个， 五个好，数数数数嚟听下， 有啊。有啊，王俊啦， 一年无名嘅王俊， 一年无名嘅王俊，仲有啊陈志发嘅 点舞， 仲有啊文伟雄嘅司徒行者， 系， 跟住仲有啊罗耀辉嘅 幸运是我，你定我， 我 幸运是我，好嘢，好嘢， 你隔我唔到我睇噶嘛，都系， 好嘢，好嘢，但系不过咧，要讲咧，其实就系资料上咧，就系其实今年啦，即系呢个已经系入围啊，入围咗五个， 又系五个， 系啦，咁你当然要 check 翻第五个究竟系边个啦，系啦， 好， 但系咧，其实喺提名咧，即系今年真系叫新导演，嘅提名名单里边，其实已经有成25位新导演嘅，25位，好啦，咁而里边即系其实。主要一定全部都是港产片，点解呢？就因为新晋导演呢个嘅好特别嘅，即系 制度啦。 系啦，我谂我你 但系我呢一谂翻起啦，新晋导演仲有一个七月安生，咁你话佢港产片 系点解呢？就是因为咧好特别嘅，我唔知两位系咪呢个香港金像奖嘅选民？ 嗯，我唔系， 但我听闻咧要做呢、這个。投票有得投票嗰个咧，其实系几简单嘅。 冇错，系好简单嘅啫。咁咧，亦都呼吁香港电影从业嘅人员，其实咧，其实你只要喺参与过一套电影里边相关嘅工作咧，而又可以讲出系边套戏咧，其实就你就应该去金像奖个网度登记，系啦， 就有投票。 其实两位都已经系可以噶啦， 咁我 咁所以你已经浪费咗你哋嘅一票啦，咁样。 O K， 咁下年。下年去啦， 系啦， 我哋去登记啦。 好啦，咁喺呢个情况下边咧，就特别嗱，所有其实你都系提名嘅，即系你可以提名今年佢就会有一个目录，有一本小册子咁提名今年啊，你觉得边套戏攞咩奖咩奖咁你写写。咁唯独咧有一个奖系冇得提名嘅，就系、是、呢个新晋导演，因为点解咧？新晋导演系交由呢个咧香港导演会。去負責， 去審核嘅， 冇錯啦， 冇錯。 咁亦都有或者係第二輪嘅專業評審去選，即係邊個入圍嘅。 嗯， 咁當然最後尾再去決定嗰個票就係 咪可以咁講咧？商作業啲咧咁樣？ 唔係，係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獎項咯。咁其實佢同其他獎項另外一個分別就係佢有10萬蚊嘅獎金。 佢鼓励系冇奖金噶，系喺前几年先开始有依样嘢嘅。好啦，咁新晋导演亦都唔系一开始就有噶啦，其实都系喺前几届先有依个奖项产生。咁可能好似哇，我谂翻好早嗰阵时，例如黄精普啦，唔知大家用唔用啦？ 系 啦， 江湖嘅黄精普， 黄精普。 咁究竟系咪佢嗰届定再之前嗰届咧？咁大家可以上网。睇下資料啦，好，好啦，不如我數下咧，即係今年嘅新導演，即係25個嗱，我講嗰套戲，你哋就係答我有冇睇過啫。好 ，K K Wong 嘅《極鬥》 冇， 《極鬥》係冇嘅， 冇啦， 冇。 但係知係咩戲嘛？ 我知 ，Sam 哥 ，Sam 哥嚟嘅，係啦， 係啦，好嘅。 自己做曬所有角色咁滯。 科音電影啦，好啦，好，跟住黃敬輝嘅《劉以昌1918》。同埋佢自己另外一套黄敬辉嘅《雅思东西》，都系哇文学嘅 雅思 喎、 啊，会唔会观众会比较闷就系、是哎、我根本就唔系咁关心呢两条谋，你有冇睇过？ 唔系，系观众比较难嘅，究竟上咗几多场？其实咧，每一套戏都要喺七日内连续上咗五场先可以入到呢个最低嘅入围要求嘅。咁、哦、其实可能呢几个真系一啲喺电影节啊，或者系喺艺术中心又好，或者一啲活动里边，即、就、系、是、短暂播放，佢唔系一个好似而家你所谓美女与野兽咁样喺大发行、大型发行咁样嘅，系、okay, 啦、嗯。好啦，跟住。蔡洁玲嘅 PG 恋爱指引，喂，有冇睇过啫？ 冇啊， 应该冇，应该冇。 咁呢套其实可以讲下噶，即系呢个蔡洁玲系又系我哋嘅朋友啦。咁我都暴快啊！如果你有睇翻上一集暴快嘅 佢之人， 阿 Charlie 啊 ，Charlie， 咁亦都系佢个人第一套嘅电影作品啦。所以PG 恋爱指引咁就。唔讲住啦，咁样，因为严心监制啦，有啲嘢系关乎于，好啦，跟住，我唔系好尹嘉伟，可能系尹嘉伟啦 ，I Girl 梦情人，周秀娜，郑伊健，机械人女友嗰套， 冇， 冇印象，冇睇， 有印象， 系啊，我有印象，但系冇睇过， 冇睇过， 系啦， 好啦，跟住翁秀兰嘅我老婆系明星， 啊， 冇， 啊，系边个做啊？周柏豪、刘心游，哎呀，你睇得出，我系对于香港电影业系有了解嘅，唔好大不相瞒。刚才当然极斗我都未睇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啦。咁但系有上嘅 PG 恋爱指引啦 ，I Girl 情人梦啦，梦情人啦，我都有睇噶。好啦，我老婆明星，好啦，戚家基嘅刑警兄弟， 刑警兄弟有， 耶，哇，竟然有啊， 有。 知唔知佢以前叫咩名啊？神兽巴打我好似叫做，即系戚家基依一套嘅。 哦 okay, okay. 电影系主演系金刚同埋黄宗泽啊，都拍咗相当耐先，而家先上嘅。以上我讲紧呢一粒都系新导演啦，许安 今年嘅 系啊，许安《封神传奇》好明显，我唔系好知呢套戏都可以当 香港电影咩？ 系啦，因为咧另外一个咧就系话香港 系咯，其实佢点样为之 导演系要由香港永久性居民，咁睇嚟呢位许安导演系有呢个 香港 永久有香港身份证嘅， 系啦系啦，咁佢又唔系许安华，系许安啫， 许安 系啦，好啦，文伟雄使徒行者， 使徒行者啦，入咗围， 两位都有睇啊， 我有睇， 点解会入去睇咧？ 我唔系入去睇嘅。其实 你系点样啊？你系点样？你喺 TVB 度睇啊？ 我唔系 TVB 睇嘅，我系我 讲紧电影，大佬唔系套剧。 嗱我讲戏啊，我讲紧电影，我唔系讲 TVB 嗰度。系啊，我系睇碟嘅。 哦，影碟 系睇影碟嘅。 好，都系一套大制作。好啦，方俊华《导火新闻线》，因为佢系即系由嗱两套啱好，即系一套系 TVB 嘅剧衍生出嚟嘅衍生姊妹作啦，亦都系叫电影版啦。虽然我觉得里面已经面目全非啊，好咁，但系《盗火新闻线》咧就喺呢个原装正版咧，由呢个港视剧集《盗火新闻线》里面衍生出嚟嘅番外片，其实等于日本嗰种剧场版咁样 ，SP 系啦，咁系推荐 都系原班人马嘅， 冇错系啦。好，仲加咗即系有呢、這个。即系最佳男配角提名嘅吴孟达添咁样，系啦。咁好明显咧，你见到我哋会讲咧，特别啲 fan 嘅咧就会讲多 讲 多啲嘅，系啦。 亦唔系因为要 唔系啊，系唔公平噶，吹咩咁样？ 系咯，系唔公平噶？吹咩？ 咁你讲啲 friend， 你都系因为你了解得多佢嘛？ 系啊， 系啦，所以你先会讲。 不过有啲惨就系啲 friend 嘅都唔睇啊嘛。咁讲好啦，跟住下一步，哦，陈志发点五部，陈志发就。唔係，其實都係一套好精彩嘅電影嚟嘅，即係特別一個香港棒球，即係嘅，我哋唔影評住，但係 沙燕隊， 即係我即係陳志發，好啦，你可以當之前其實嗱，當之前嘅一辣嘅所有導演咧，其實都唔係話咁後生，咁你都只不過佢哋可能已經喺業界裏邊做或者咩嘢，好啦，到陳志發啦，真係佢係首部劇情計劃裏邊嘅其中一部啦， 嘅 得獎者係啦，咁亦都係應該浸大嘅學生啦、畢業生啦咁樣，咁同我哋年齡都相近啊，都係，咁你哋都唔支持咁。好啦，下一套咧就係《亂世備忘》啊，其實咧陳子恆其實呢套都有啲少少新聞，就係佢其實記錄翻雨傘革命嘅紀錄片嚟嘅，係啦。咁嗰陣時上映咧，其實都有少少問題啦，即係例如好似係被打壓啊，又剩啊咁樣，咁但係咧都係一套，你有睇啊？ 我有睇啊，喺 studio 嗰邊有睇。 哦，冇所謂啦，起碼有睇啦，我覺得好呢套真係需要睇，即係以紀錄片嘅形式，咁亦都係位年青嘅紀錄片導演啦。 都需要支持下嘅，我都有睇嘅。 幸運是我攞咗呢個最佳 女主角 嘅位影嘅，好啦，究竟有幾多人睇過咧？ 有睇， 你有睇， 我有睇， 係咪入場先？ 四个 四都系睇碟， 系咪打你啊？ 都系睇碟， 打你啊？ 都系睇碟。我唔系入场睇，都系睇碟。 好，咁我入场睇嘅专登，咁因为我主要系张继聪嘅 fans， 咁我一听到有张继聪，我就即刻入场睇啦。讲真，咁亦都呢套作为我唔知系咪算小品啦，但系一套好温情嘅电影咧，里边张继聪嘅演绎系我深得我欢心， 到位嘅， 相当爆笑，可以话咧同呢套戏咧系。差天共地啊！ 我都其实真系好欣赏张继聪佢嘅喜剧嘅能力， 系因为嗰一种接近失控嘅爆笑演绎。 尤其是我譬如睇佢其他嘅作品，譬如《叶问三》入边，即系佢好少嘅演绎都已经达到嗰种喜剧嘅效果， 出到嗰种味道啦。 Very good 喎！咁我要不得不提就系嚟紧咧有两套暑假可能会上嘅电影，例如《西方纪录片》 系啦， 太正啦， 同埋六月29号会上嘅《今晚特别》都系有张继聪嘅主演。 系啊， 系咯。 喂，我哋翻去 幸运是我 先， 幸运是我系啊， 因为我要讲咧，唔系斋讲张继聪，咁 点解要入场睇咧？ 咁当然我為咗張繼聰啦，咁但係我睇完之後，我覺得特別要講一講羅耀輝咧，因為佢之前係一個編劇，咁我其實我自己亦都係由編劇出身咧，我對於由編劇可以晉升到導演，跟住拍咗一啲咧， 幾勁 去自己想拍，亦都去捍衞，可以唔算捍衞，唔知係咪叫捍衞啦，因為呢啲可以喺之後再講，作為編劇點樣捍衞自己想寫嘅嘢，去到最後，咁可能其中一個手段就係要成為導演啦，但係亦都可以講話，就算做咗導演之外，可能都捍衞唔到嘅咁樣。 反而做咗导演之后就可能到 系啦，跟住 太深明呢个道理啦，我哋阿凡兄。 跟住14系啦，李浩基嘅基儿， 基儿啊，边个基啊？ 鬼字边个基啊？ 哦，我知我 魑魅魍魉嗰个啊，我谂应该系真系读基儿嘅，即系好似之前咪阿思豪。法政同啊，佢哋咪拍咗套啲嗰啲 怪談， 怪談嗰類啦，嗰幾套嗰系列，我唔知係咪因為 呢篇我哋都記得啦，已經 係啦。咁呢個我諗我哋三個都冇睇過啦。咁 我哋都要呼籲下，如果咧我哋有陣時可能會喺我哋嘅 studio 咧就會有啲放映會嘅。咁如果網友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留言俾我哋，我哋見到嘅話咧，其實會聯絡你，咁或者可以上嚟參加我哋。 係星期二得到嘅 fans 定係拍嘅 fans 咧？ 都可以啦， 冇錯啦。 我哋 凡睇系啦，中意睇我哋频道嘅 啊，我哋一定会招待各位。OK， 好啦，咁仲有哇，呢套又系攞奖嘅作品， 系 林超荣嘅江湖悲剧。 哇！呢個 爭議性好大喎、 啊。呢、這個真係 有冇睇啊？ 我冇睇啊，但係爭議性好大喎、 啊。我都冇啊， 因為好多人又話好唔得，但係有啲人就話 OK 嘅。 因為佢係 攞咗呢個蘋果嘅金華會獎最佳， 冇錯啦， 最佳最佳導演同埋最佳電影嘅，佢喺女主角嗰啲都攞咗好多。 我覺得入去係學嘢咯。 都系嘅， 系 啊， 系 啊， 即系 有冇啲sample 系唔好犯嘅一啲？ 嗱，我就唔会评价，因为咧我就唔似一啲其他嘅影评节目，冇睇嗰套戏咧， 就去讲个影评，其实唔啱嘅。我所以 应该睇过先至 影评咧，我哋只会系啦。咁好啦，此情此刻有冇睇过？我有睇过啦， 我冇睇过。 黄国辉导演嘅《此情 冇睇过，冇睇过， 系啦。咁点解唔睇啊？ 边个做嘅咧？此情此刻， 此情此刻咧就里面相当之多嘅主角，有林家栋啦，吓、有呢个 Dada， 阿 Dada 系啊， 有孙耀威啦，跟住又有呢个 Eric Kwok 啦，叶佩文啦，其实咧就系、是、一套 即系好似嗰啲恋人 系啦 ，Love Actually 嗰只，有几条线唔同嘅恋情，咁佢就以相片啊，一到一间就嚟执嘅呢个。舊影樓去串連咗幾個唔同嘅人情愛情故事嚟嘅咁樣，咁點解會咁清楚呢？咁當然除咗我入場睇之外咧，我亦都有參與呢套戲嘅幫忙嘅咁樣。咁當然 咩崗位啊？講講得 冇啊！我都係喺 consultant 咁上下嗰啲 編劇協力咯，我咁講，即係我編劇唔係我，但係我咧就編劇上邊咁有少少參與咯， 幫下開下會啊，食下飯啊，指點有啲鮑魚就食下咁樣咯。 即係串啦，係嘛？冇錯，即係串啦，係嘛？跟住攞嚟， 大家都開心嘅。 第17號《驚心魄》，哇！《驚心魄》黃敏瑜導演，我專登同 friend 真係 你有睇 入場睇，一定要支持，因為咧 嗱。 系你讲， 我听讲佢好似本身咧就系、是、上映系押后咗，唔知撞其他期噶嘛。 因为嗰阵时咧就传说啦， 冇信心。 传说就因为咧出咗个 trailer， 但系喂两个嗰、那个 cast 好大噶嘛， 系 呢、這个刘青云加埋呢、這 个 谢霆锋， 系 咁嗰阵时喂大 cast 同埋系超即系机智斗智片警匪。寒戰類型噶啦，咁你睇佢吹打之後，發現哇，非一般喎！除咗有呢個 IFC 大爆炸之外咧，仲有呢個人體滑翔機飛過呢個青馬大橋嘅呢啲鏡頭，咁咧就令到人有點擔心咧，唔知點解，或者係信心唔知點樣咧，就佢突然壓後咗，話咧話有傳說話再執一啲 CG 嘅，咁我哋專登入去睇咧，發覺冇分別，同睇吹打嗰陣時一樣嘅感受。咁、 okay. 而裏面咧 有傳係佢嗰陣時係驚唔知另一套撞緊另一嗰陣時係好似有套危城上緊㗎嘛。 哦， 佢驚兩套大片喺度撞。 又因為 對自己好似冇乜， 因為又係啊， 又係黎劉青雲， 又係劉青雲啊嗰啲嘅，係、哦、啊， 跟住就 古天樂咁樣， 跟住就話想再 卡時 再做好一啲嗰啲 3D 效果，所以就壓後 係啦。但係呢個吳敏瑜導演咧，我就即係都專登查個資料睇下佢係啊點解咩嚟？因為呢套戲咧，佢好著重講緊象棋啊，佢差唔多每一個角色咧， 是咁樣 就叫馬，就叫馬乜。居乜， okay, 全部用晒象棋咧嚟入去个名里边嘅。咁咧，而佢里边嘅布局咧，都系话呢个杀手咧，每杀完一个人之后，你会掉粒象棋喺度嘅呢个恐怖分子。咁即系话佢对象棋嗰个热爱咧，去到呢种地步。咁、okay. 我亦都睇下佢咩料啦。咁原来佢系一位监制嚟嘅，其实咧之前都监制过好多电影。咁今次咧初尝呢个导演 嘅滋味 系啦。导演嘅滋味系咩意思？初揸导演桶啦，我应该咁讲。 但系我参与过咁多套嘅戏咧，我导演都系冇导演桶嘅，其实。即係實質上係唔會咁樣樣揸住個導演筒嘅，淨係揸住呢個對講機。 點揸？ 對講機嘅啫。 咁係呢個即係等於而家拍戲都唔用菲林啦，即係啦，即係導演筒都係一個認為 大家嘅一種，大家 咁我都要講講俾觀眾聽，因為唔係個觀眾都有參與到。哦， 我哋嘅 電影呢、這個 觀眾原來你以為係咁，唔係係年紀咁輕係嘛？好。咁好啦，跟住下一套《驚心魄》，因為仲可以再講，我驚心魄可以攞翻嚟再講，真係好精彩。因為有一場我真係忍唔住啦， 係講 係有一場忍唔住啦，就係咧佢挟持住攞住隻手榴彈喺挟持住人嘅人，你死㗎啦！跟住佢無啦突然咧攞隻手榴彈打嗰條友，佢爆炸 ，boom 咁樣， 即係兩個死曬。 係啊，係咁嘅，即係我哋可以之後真係喺 五分鐘 再 五分鐘， 即係 唔介意啦，唔介意，唔介意， 分析下《驚心魄》係一套。点样嘅 系啦，跟住歌姬王子杨健武，哇！呢套又系系讲一只狗咧救人嘅故事嚟噶，系只歌姬狗救人故事嚟嘅。 哇！ 好啦，我哋之后再讲，真系 讲多次个导演系边个？ 叫做杨健武啊， 杨健武 系哦，做咩？男朋友？ 你有印象 ？OK， 好，下一套，哇！曾国祥嘅《七月与安生》啦，系啦，咁曾国祥就大家都耳熟能详啦，咁样。咁而其实佢都。 第二套作品啦，我谂第二執到作品啦。 第一套系《戀人碎語》， 跟住好啦。 第二套 咁，所以咧已經係最後一次機會提名呢個最佳新導演。咁當然佢最後輸咗啦，咁樣。但係佢已經提名緊最佳導演啦，已經。 係啊，仲要喺金馬獎佢都有提名最佳導演。 但我哋要講下，好似觀眾啊，我哋係未講嗰個制度啊嘛， 未啊，我只係諗住 翻嗰啲未講。 佢數啊數啊數曬依今年點解會有咁多新導演？ 如果係咁數， 嗱喂，因為數埋二十。第十多系啦，呢个平衡世界苹果个平啊，平衡世界之情人个情咧系情色嘅情啊， 系啊， 好啦，系黄永健啊，黄永坚啊，咁系边个咧？但我唔知道大家有阵时有冇睇 U Movie，U Movie 嗰个小坚啊，即系 U Movie 冇啊，你都唔系嗰年代，哇 ，Call out 嘢系咪咁后生啊？咁总之就系一个，我谂第一代 YouTuber 里边嘅小坚佢。唔知系咪自知或者咩啦，拍咗一套關於 iPhone 嘅世界嘅電影嚟嘅咁樣，咁但係睇嚟反應都係咁啦。 一般般。 好啦，好啦，喂，這個要留意喎，依套要睇喎，《海報師》阮大勇的插畫藝術，許思維導演嘅，即係依個紀錄片就係講緊今年金像獎這個專業精神大獎嘅得獎者阮大勇先生就係。好多以前舊嘅半斤八兩嗰陣時嘅海報電影海報係啦， 畫 馬龍過江係啊，佢就畫嗰個人， 我有印象。 之後特別大誇張笑嗰個咧，許氏兄弟，跟住後來嘅嘉禾、新藝城，好多嘅電影都係佢咁 啊，佢手筆出嘅。 咁啊睇依套嘅紀錄片，我諗就可以清楚了解阮大勇藝術嘅一生啦。好啦，跟住一念無名，黃俊， 黃俊 係啦，大家理解啦，亦都係首部劇情片計劃嘅。其中第一屆裏面的另一位得獎者啦，好啦，咁好，剩翻就係玩謝大師藍兆基，依、這個咧就係獨立片裏面先可能會知啦，係、這、啦、 個， 因為佢真係一套獨立電影嚟嘅，咁就之前係短片，好似我好似 佢係有佢係有 Kickstarter 有 雜 誌 雜誌拍嘅，我記得好似係啦， 好啦。咁跟住另外一套《半生》，黃兆邦呢套好似都係其實一套紀錄片， 都有聽過， 係講老人家嘅問題嘅。雖然我都冇了解到咁多，係 老人家。 好啦，最後一套啦，第廿五套啦，《司徒慧卓脱皮巴巴》。嗱，呢套調位啦，呢套其實係未上畫嘅， 但係入圍， 因為咧只要咧入圍就係七日裏面連續放到五場。佢可以未上画，但佢先放咗五场， 优先场 做咗呢个合乎资格就去。咁当然啦，嗰阵时我唔知电影公司对于呢套戏嗰个策略系咩？点解未上，大家未睇嗰阵时就希望呢套戏入围 咧？咁样 就去参加今年嘅电影节电影金像奖咧？咁样咁因为司徒慧卓就本身系舞台剧界啊、文化界啊咁嘅。咁佢系边位咧？我如果你有睇呢个《志明与春娇》嗰个共工啊？即系张志明个老板啊，嗰个 boss 啦，我定唔知上司啦。国语好烂咁样就，如果搭飞机你就可以咸湿啲空姐嗰个咧，其实司徒慧卓先生啦咁样。咁而脱皮爸爸亦都系一个舞台剧嘅剧本，有舞台剧版嘅系啦，就讲即系主角吴镇宇，古天乐系佢仔，吴镇宇系老豆，脱皮爸爸就系吴镇宇。吴镇宇咧就突然一个好萌塞，古灵精怪嘅老豆咧不断甩皮， 不断 越嚟越后生， 越后生系啦， 就有啲似《冰雪不停》 有啊 Benjamin。 不停啊！ 系啊， 系啦，咩有 Benjamin， 即系入边个主角啊， 系啦，系啊。咁我哇，今日已经数咗咧，就系2016年嘅，2016年嘅 戏啦， 戏啦。咁咧，里边听落咧，睇你只系睇咗一至两套左右嘅啫。 系啊， 哇，咁就真系冚家铲啊！香港电影业真系多得你哋唔少。好啦，咁不如咧，我哋下一集咧就 先啦， 再讲 啦， 系啦。